登絕頂，一覽中山小。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在今年之後遊行之後，佔領中環運動聲勢壯大了，而且主辦單位響了出來，明年七一就是佔中之日，即是佔中與七一的例行大遊行會同步。回顧6個月以來，佔領中環由幾個學者、書生 在邊緣那裡說，而受到很多人質疑、保留，或者大多數人不明白，乃至到今日，越這個說法越來越變為主流，以及現在家傳戶曉、皆知巷聞，連婦孺都知道有佔中這件事，6個月前沒有人知道，以及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經過6個月， 尤其是七一甘地的功能抗命模式，对抗英国殖民地政府等等，讲一下，第一听说有很多人表达认同，第二就有更多人起码明白了这个占领中环是什么。离此现在还有一年，尤其是在梁振英政府 多番拖延，會否在2017普選諮詢方案情形下，無形中佔領中環的氣勢和那群人 是佔上風的。我覺得這樣，經常借用廣東人熟悉的打麻將的理論去推論，容易理解。其實我覺得佔領中環的學者或背後的主持人，的確在這個過程中都做了很多功夫，盡量令佔領中環的行動 能夠不要那麼離地，不要去到一個太意識形態，或者去到一些太高層次的學者的水平，而盡量令到更多市民去理解背後的理念或行動的本質。但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令到聲勢壯大，不是這班學者或主事人的功勞，是因為這個特區政府實在出重得太多。 因為正正這個佔領中環喊出來這麼久，其實對於政改的諮詢，梁振英是未行一步，半步都未行。而還要加上一些外圍的義和團組織，那些愛護力量、又說愛港的組織，一次兩次三次這樣去對佔領中環這個公民抗命的行動，將它妖魔化，甚至說它犯法、洗腦 教壞人，更加令多市民注意到佔領中環這件行動。所以其實是多得特區政府，尤其梁振英這個喜歡跟人爭辯的特首，你越叫他提早進行政改諮詢，他越不肯開始造成的。所以 繼七一之後，幾十萬人上街，佔領中環行動的聲勢壯大， 我覺得都不知道是否有梁振英的計劃裏面。但你又叫梁振英做些什麼呢？我想他以他現在這班人，我不知道他的能力還是想像力還是他接到上面的指令，他是拿不到一個方案出來。我想他亦不肯亦都無能為力。我想兩者皆有。 因為現在上面大陸的高層形勢極為混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被大陸民間很多知識分子斥之為無左分子。最近幾個星期，上面北京有各種矛盾的訊息傳下來，一會又說 習近平的中國夢，選擇在他訪問美國時跟奧巴馬說，特意說中國夢和美國夢是相通，暗中極為曲線，說中國都是崇尚人權民主。當然這些你信不信就是由你 但是跟着回到来亦有中共的喉舌报纸指出中国梦和美国梦不是同一回事这样公然驳斥他们老顶在美国说的话是非常侮辱的亦是没有面子的这些种种迹象我想现在香港的人 是应该要留意但我不知道为何香港的工商界、知识分子、学者、评论员从来不关注大陆高层的中共政治斗争但那些大陆人下来香港扫的报纸档你看报纸档的大陆政论杂志越出越厚越出越多已经盖过香港的八卦周刊卖的也不便宜但是大陆的人卖 大陆的人一箱箱掃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大陆的人知道将来会出大祸香港反而是政治无知你脱离了中共现在的政治斗争的现实去猛地说占中有没有道理我只是公民抗命我只不过想及是全无意义因为 上面共产党惯了乱搬龙门今天可以打倒昨天 明天又否定今天 今天ABC三派 今天A话事 明天B占上风 或者C不声不息 想出一些事录架去为难A和B 香港佔中的都隨時行為都隨時會成為中共政治鬥權力鬥爭習近平和上海幫乃至後成班太子黨和薄熙來魚黨等等的犧牲品擺上台即是明年七一以這樣的形勢就算習近平不想鎮壓習近平在北京的政敵 就會以此為一個理由,指責習近平對待敵對勢力軟弱 既然是軟弱,你還有什麼資格再做總書記 在圍攻之下,習近平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無論他打左燈向右轉,還是本質無阻,他都一定動了你 因為共產黨這個權力 是最大的你死好過我死其實共產黨是最熟悉現實政治所以現在這班人你不是不玩得不過你要熟讀一個德文詞叫做realpolitik現實政治以及你要精於計算一下現在的佔領中環和三兩個月之前他們初出來說 那個形勢和那種玩法或者本質又有點不同還有那個風險現在你越玩越大那風險為何有什麼不同呢稍後回來再研究網絡8-1903.com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 這個佔中當初一提出當然是以中聯辦為首的中共已經視同為一個不能妥協和必須消滅的敵對力量以共產黨那種思維的邏輯他不會承認戴耀廷、陳建明幾個文弱書生夠膽出來跟一個坦克核彈 以及這些8000億為運費的中共政權對抗 你沒理由這麼夠僵後面一定有美國支持這已經是一個定性共產黨要知道定性是一個共產黨的詞彙什麼叫定性呢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會很拿命 譬如我將鮑偉聰定性為一個溫和、愛國、而且說話很有理性的知識分子或者我將鮑偉聰定性為一個無政府激進分子這個定性就像香港或英國、美國的法官判決一樣但關鍵的 共產黨一旦定性的過程,你是不能辯論 定性亦不是8個陪審員,是對於陳振聰有罪無罪,經過退庭10多小時詳細會商 而得出來的結論 定性純粹是,你都不知道誰定性 他們關門,總之有幾個人,或者拿著你的file 然後一開會,鮑偉聰定性為A分子 或者B人士,或者C可以拉攏統戰團結對象時 你是全部沒有抗辯和上訴的權利 他一旦定性,鮑偉聰是一個友好人士 即是你又有回鄉證,他又可以請你吃飯 一旦將你鮑偉聰定性為敵對分子 所有溝通就撤斷 那你說,我不是這樣的敵對分子 我沒有跟美國勾結,沒有用,你不能上訴 因為他是單方面由上而下,將你貼了一個標籤 這個也不僅僅是標籤 因為他有很多行為,對你採取的行動 是根據定性之後而接踵而來的 你說這是一個什麼社會? 這些就是十足是中世紀的宗教不是說了算宗教裁已經將這種行為的性質變得好像瑣碎這種是宗教裁判所即使宗教裁判所也好一點因為他會容許加利略、哥白尼委任一個紅衣主教受咒宣 他說你是魔鬼的化身,他也給一個紅衣主教站在你那邊辯護 所以有所謂魔鬼的辯護士 但他在定理性的過程,第一,你不知道他何時定理性 第二,就是你定了理性之後,你不能抗辯 這種比起歐洲中世紀更加偏濟 最拿命是定性,如果你收到一封信 你定性你陶傑為反革命分子這樣也好一點有個紅頭文件但最慘是沒有我可以告訴你你不會收到這封信在香港貓、狗、街邊清潔女工或者小巴司機在他眼中你是屬於偽民他不會定理性但我會說全香港所有的人 由地產商、財團,至梁振英、曾蔭權 至工商界的民建聯、自由黨、泛民更加不再說 這些香港的精英、專業、工商領袖 只要有你file,他都會跟你定性 還有,這個定性不是永遠不變 然後視乎形勢之變化 或者你的財團最近說了什麼不適合聽 不適合聽,他找人私底下跟你勸喻一下 叫做溝通一下 誰知你還變本加厲? 他就將你的定性去改變 改變之後,我告訴你有3000億身家 你都不知道偷偷地他在你的file裡已經加了一頁紙 這種定性的恐怖在這些地方 所以陳雲的定性是什麼? 黃之鋒的定性是什麼? 其他梁文道的定性是什麼? 我們這些對中國這麼了解的,一看就知道 但很多傻的或官員覺得這些事是沒什麼大不了 這個叫佔領中華 就是了,這個定性將你 陳建文戴耀廷,他已經定性了一個級別 你不要以為他對付你敵人也是,他對自己人也是 譬如劉少奇,當毛澤東搞的時候,定性為叛徒、內奸、共賊 到後來周恩來都被毛澤東或共產黨定性為當代最大的孔老二或現代的大儒 又或者叫林彪一類騙子,諸如此類 他那種定性,在大陸住得久,有政治觸覺 你一聽就聽到 無端標一個名詞出來 或無端整一個新的說法出來 這必定有針對的目的。 這些是共產黨本身的政治生活一種特色。 這些是香港人沒有辦法了解。 共產黨的語言甚至到你死後都是。 如果你的領導人死了， 有沒有說你是偉大的革命同志？ 無產階級革命家， 這些都很重要。我們胡耀邦死了之後， 蓋不蓋你的旗， 蓋之後的稱號是什麼？ 所以在他的體制裏做人是非常悲慘， 包括他自己人在內。 是的，自己人一樣， 連死後都要被定性。胡耀邦、趙子陽，你看這些人什麼下場就知道。所以這對於佔領中環就是這樣。他一旦定性之後，他就有其他相應的行動。 網絡8.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頂。